如果在这种情况下大幅削减工作时间，工人们将承受工期压力，引起施工现场的安全问题。对于全天候运营的涉及国际金融和信息技术行业的公司而言，52小时工作时间制度的调整也至关重要。正是由于这些原因，人们越来越多的要求在实施的初始阶段补充新的工时制度。为了缓解新规的冲击，政府为企业调整提供了6个月的缓冲期。为了减轻企业和民众的担忧，政府、公司和劳动者应该集思广益，找到最合适的解决方案。 刚才为您介绍的是韩国最新开始执行的新工时制度。新制度要求韩国每周7天工时的上限呢，从此前68小时缩短为52小时。专家分析，这会给韩国的劳动产业带来重大的变革。好了，感谢您关注本期的环球30分节目，也请关注北京外语广播的新浪微博以及我们的微信公众号，了解更多的情况。好，各位朋友，让我们下次节目。 有一种古老的食物吸引着东西方的味蕾，经丝绸之路传入中国之后传到阿拉伯帝国，大约公元8世纪开始风靡亚洲欧洲的厨房，它就是面条。人与美味无国界，世界与你零距离。 北京外语广播，聆听彼此，走进你我。 这是一段用关掉开关的瞬间组成的旋律，厉行节约，关掉不必要的浪费。你能用那些重获新生的资源创造出更特别的美好。 见证变迁，一砖一瓦也关情，记忆擦亮传奇，精华儿女多才俊。 您猜怎么着？ 改革开放40年特别节目，胡同里的故事，故事里的胡同。Radio 774，声音在耳边，世界在心里。北京外语广播，聆听资讯，分享优质生活。